怪谈之寻人。上集讲到，屋企里边嗰啲灯管发出一阵刺嘅声音，跟住忽明忽暗，闪咗几下，熄咗，成间屋陷入咗一片黑暗当中。一明个心唔知点解突然间紧咗下，心脏好似被一只冰冷无形嘅大手握住咁，狠狠咁抽咗下。佢忍唔住担高头望一望头顶熄咗眼灯，心头涌起得一层莫名嘅不安，好似有咩事即将发生咁。一明透过半开嘅窗口望一望外边，依然企喺路边卖花嘅嗰个女仔。嗱，佢硬系觉得有啲咩地方啊唔对路。白色嘅连衣裙，惨白嘅面，花篮，仲有嗰啲好鬼香，香到令人无法自拔嘅花。哎呀，究竟系咩唔对路呢？佢一时之间真系睇唔出，即系潜意识觉得呢个女仔身上有啲危险诡异嘅气息。一路谂，一明忍唔住打咗个冷震。唉，自己究竟喺度惊咩咧？惊个女仔？唔系嘛？一个靓妹有咩好惊啊？呢个时候佢就心谂： 上次嗰个女仔唔系俾我呃到嚟呢一度，跟住沉咗落池塘嘅。上次嗰个女仔， 系佢猛咁打咗个冷震，佢突然之间睇出咗呢个女仔有咩唔对路啦。事关嗰个女仔着住嗰件连衣裙，同上次嗰个俾佢沉入池塘底嘅女仔系一模一样嘅，而且都系攞住一样嘅花篮，留住相同嘅长头发。最紧要系佢企喺嗰个路灯下边，望真啲，佢脚下边竟然冇影嘅。 听啲老人家讲，鬼系冇影嘅，唔通佢？唔通佢系鬼？咁俾我掟出入池塘嗰个女仔系？ 窗外嘅风好大，但系一明头壳仲系忍唔住飙出一层细细嘅白毛汗。佢目不转睛咁及实外边个女仔，嘴角喺度震，眼里边充满住惊恐。呢个时候，一明只觉得成身嗰啲鸡皮一紧。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咁震咗起身，佢眯埋眼，用力咁呼吸咗几啖，佢想要平复下自己狂跳嘅心。当佢再次擘大眼嘅时候，佢话：点解？头先喺外边企住个女仔，女仔唔见咗嘅。一明只眼擘到好大，头壳顶嗰啲冷汗，好似一条条蚯蚓咁从上边向下躝，缓缓咁划过佢早已经被吓到毫无血色嘅面，佢嗰啲肌肉喺度不断咁抽搐，因为恐惧，佢咬紧牙关，佢松唔到口啊！而佢啲牙齿咧，自己喺度突突系咁震，佢啲鸡皮成身都系汗毛倒竖。究竟嗰个女仔去到边度咧？突然间，门外边传嚟一阵敲门声。声音好轻，轻到即系啱啱俾听到。 边个？ 呢个时候一明好惊，任何小小嘅声音都足以吓到佢心惊胆战。隐隐约约间，一阵凄婉嘅哭泣声飘飘渺渺咁传入嚟，似乎带住啲回音添，喺成间房度不断咁回荡。 一明咧， 哎呀，佢唔知应该点办啊！佢死死咁掘住门口个位置，嗰啲冷汗早已经将佢内外嘅衫全部湿透晒，而家佢全身净系觉得好冻。只听见一把冰冷嘅女声突然之间喺一明嘅喉咙枕度响起： 你有冇见过呢个女仔啊？佢已经几日冇翻屋企啦，佢啲屋企人喺度揾紧佢啊！ 一明一拧转头，佢见到 嗰、那个女仔正趴喺佢身后。佢一转头，那个女仔可以话面贴面、鼻尖顶住鼻尖。佢甚至可以感受到个女仔身上边嗰种刺骨嘅寒意，仲有嗰啲好诡异嘅花香夹杂住一啲腐烂嘅味道。隔到咁近，一名卒之望清楚女仔个样，冇错，就系上次俾自己沉入咗祠堂嗰女仔。但系呢个时候，个女仔再都唔系好似之前咁清秀啦，而系块面系惨白色，甚至有啲发青，有啲地方仲隐隐发胀。佢啲眼珠谷下谷下，系咁想谷出嚟，死死咁掘住一名瞳孔已经俾水浸得泛白，但系仲系可以感受到眼里边嗰种冰冷嘅气息，头发紧黐住额头，一路滴住水。左手攞住花篮，右手就攞住一张寻人启事喺佢面前，上边写住：林燕，22岁，身高1.68米左右，双眼皮，偏瘦，长发，于今年7月10日傍晚外出买花嘅时候失踪，当时着住白色连衣裙，裙上边有红色花点，手攞住花。一名望住呢张寻人启事。佢只觉得相里面嗰人突然之间对佢笑一笑，跟住冷冷咁望住佢。 冇啊！ 由于恐惧，一名讲嘢已经开始语无伦次，两双脚发软，企都企唔起身，只能够用手撑住张床，一啲一啲咁向后吞。而嗰个女鬼好似唔想一下子整死佢，佢一路望住嗰一名。跟住伸出右手，而佢嗰只手上边无名指嘅位置空空如也。 我手上嘅戒指系我男朋友向我求婚嗰阵帮我戴嘅，但系而家唔见咗。仲有佢戴戒指嗰只手指啊，攞咗只手指，我就再都戴唔到戒指啦。 一明听到呢度，突然间谂起自己左手上边嘅戒指，佢即刻想将佢除落嚟，但系唔知点解，嗰只戒指好似生喺佢尾指度陷实入边肉度咁，点都掹唔出嚟，反而越掹仲越紧，似乎想勒入啲肉里面，要勒到实一实死一死。 求你放过我，求你！ 一明紧紧咁揽住左手，嗰只戒指越勒越紧，已经勒到出血啦。哇！十指连心，嗰种痛，痛到一名几乎讲唔出说话。 好痛啊！5日前你整断我手指嗰阵，系咪冇谂到你都会有今日呢？ 但系嗰啲头发在空中不断咁飞舞，笑声好似尖锐嘅利刀咁一下一下咁插入一名嘅耳膜。一名紧紧揞实耳仔，但系个头痛到好似想爆开咁，眼前一阵发黑，跟住惨叫咗起身。女鬼眼中闪住恐慌，但系面上边全部系残忍快意嘅笑。只听见突然间咔嚓一声。跟接住一名一声惨叫，原来佢只尾指竟活生生咁俾嗰啲戒指勒到断咗。听住一名已经不似人声嘅号叫，个女鬼眉头一皱，佢嘴角慢慢向上裂开，用嗰把听落好诡异嘅声音： 该系你血债血偿嘅时候啦，上路啦！ 紧接住。佢嗰啲长发就好似一条条绳咁，将一名绑到实一实，翘到实一实。跟住突然之间，个女仔穿过个后窗，而将一名夹硬生拖住，撞窗而出。 呢个时候，一明身上边全部都吉满晒嗰啲玻璃碎，拖喺地下一路拖去祠堂嗰度，然之后痛，压得入祠堂度，佢想要挣扎，但系全身都俾嗰啲头发翘到实一实，喐都喐唔到，佢只能够大声嘅，佢个口已经俾啲头发塞到满晒，佢只能够慢慢沉落。女鬼担高头望一望天上边嘅满月，之后慢慢转身行入祠堂当中。而呢一晚，林志伟梦见自己嘅女友阿燕企喺自己床前，成身湿立立滴住水，面色泛青，嘴角发紫，喊住咁同佢讲。 我要走啦，唔可以做你妻子啦。 你喺边度啊？我揾你揾得好辛苦啊！点解你震得咁犀利嘅？唔好喊啦！ 梦里面阿燕似乎好冻，佢环抱住双肩，个身不断咁喺度震。冇隔几日，林志伟接到警方嘅通知。自己先前报警失踪的阿燕已经找到，不过已经是一具尸体。阿伟赶到现场，见到阿燕的尸体，他不禁失声痛哭。警察将林燕的遗物一枚戒指交给他，而他就将这枚戒指重新戴回在阿燕左手无名指上。他的心就想， 阿燕，即使我们阴阳相隔，你依然是我妻子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